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1997年6月30日，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咗几多？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翻返嚟第二节北上特辑啦，咁样咁啊，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运输界系华哥嘅。咁啊，首先华哥都喺呢、這个off mic 啦，都分享咗好多运输业嘅潜规则啊，即系都即系粒粒皆辛酸， 系 即系不足为外人道咁样。嗱，咁啊有时间希望可以再听华哥讲少少啦。嗱，头先第一节尾咧就讲起工会嘅，咁有一两个人物啦，就虽然呢件事好似同运输唔系有直接关系，但我觉得讲真，工会政治嘅不离工会噶啦，喺香港嘅历史嗰度，咁都有问到华哥少少啦。对于呢两个人物啊，石哥同阿仁哥，有冇你有冇共事过咧？即系叫做或者 都有段时间大家相处过啦，咁样系。 即系石哥，即系刘千石啦。咁佢都对工会曾经都算一个几标志性嘅人物啦，同埋佢嘅转变都好 传奇啊， 好传奇啦， 好传奇。 你自己有冇少少即系唔一定系代表即系你自己睇法系点样？其实 以我个人即系话认识啊刘千石啊石哥啊，都系一个相当比较即系后啲嘅时间啊，同埋个大家即系认识嘅时间都相对比较短啊。咁同阿子瑜阿仁哥啊李卓仁啊就都时间都叫做都有一段时间啦咁样吓。 O K 系啦，因为即系你觉得？即係以佢兩個即係暫時揸住咗工會之旗， 貢獻其實係點咧？對 會唔會有啲嘢其實佢你覺得佢哋都做唔到啲好多嘢，因為就太過有心無力又好。 我唔知點樣去解讀佢哋嘅即係佢哋嘅思維啊，即係咁講。站在我叫做係第三者咁樣去自己，無論個親身體會又好啊，或者自己嘅觀察所得都。即係都好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只不過係遊戲一場嚟嘅啫，呢啲都係、 okay, 明白。嗱，咁我哋講翻少少內地嘅元素啦、因為呢個節目都係想探討翻究竟呢十幾年個演變如何。咁譬如我哋之前有或者唔同嘅集數有唔同嘅各行各業啦，譬如揾個探長咁講起個製作業，咁一去內地咧就一定好多會影響，包括好多好多嘅工作機會就移咗上內地啦。咁頭先阿華哥都講到就係話其實呢十幾年裏面都一定尤其是香港都轉咗型啦，基本上最初傾回歸到真係 叫做主權移交咗之後，華哥你有冇感受到啲咩特別嘅變化？即係譬如話，會唔會話好多同行係內地人啦，或者好多老細變咗做內地人啦，即係等等。你自己覺得個轉變大唔大？ 其實個轉變咧，即係用翻國內一句説話，同埋而家我哋。本土啊，即係話無論建制派又好啊，或者我哋嘅特區政府都好啊，都係常用一句說話。而家即係我哋呢度嘅職業司機嗰、那個性質呢，都係循序漸進內地化。 嗯。啊。冇得講。 係啦，可以即係可以咁講啦，因為無論從事即係呢個司機嘅崗位又好啊，或者話發展呢個運輸物流行業都好啦，其實相對嚟講係好大程度都係已經係內地化㗎啦，咁樣。 點樣內地化法呢？其實 係嗱，無論嗰個司機嗰個背景係持有中國內地身份證啦，係啊，中國內地身份證啦，嗱呢個次其一啦。咁至於僱主嗰方面咧，亦都係同樣地都係持有中國內地居民即係嗰個身份證㗎啦，咁。因为我哋真係无可否认真係真係要投降啦，真係因为内地实在嗰个资金太过庞大啦，同埋嗰个人物嘅关系比我哋想象中真係更即係更巨大啦，咁样。 有个呢即係各行各业有时都会问返，你会觉得最好我哋俗称最好搵呀喺咩时代呢？好多都会停会怀缅返，譬如话 80年代尾 90 年代头嗰段时间。 但运输呢，我就要問一問華哥點解呢？因為正如你所講，多咗咁多內地資金，咁你喺所謂啦，即係最基層嘅運輸，理論上應該影響唔會太大啊，或者係可能會仲可能仲好揾咗工，機會可能仲多咗咯。咁但係似乎又唔係喎，係咪華哥都你都覺得80年代尾嗰時係最好揾呢？可唔可以咁講呢？ 其實應該嚟計話比較即係話相對啲，其實冇乜好唔好揾啊，相對穩定啊，應該用穩定呢個說話去形容啊。穩定啲嚟咁講，其實係80年代中就即係大家嗰個憂慮冇咁深啊，因為起碼呢話我嘅選擇性多咗先。因為佢嗰個害處未即時浮現啊嘛，即係大家都你話唔想去面對將來又好，乜都好啊，即係安於現狀又好啊，起碼目前預見嗰幾年啊，都唔會話令人咁憂慮啊，即係話個出路啊，話係咪先？我唔做呢種性質，即係我有其他性質可以選擇噶嘛。但係相對到而家嚟咁講，莫講話90年代啦，而家去到2000年啊嘛，而家12年啊咁樣成嘅，其實嗰個情況真係相當之惡劣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我哋个收入同其实同我哋个付出其实真係唔係好唔成比例嘅，咁样其实我哋相对嚟咁讲譬如咁讲话个人工嚟咁讲啦，话标准嚟咁讲啦，话去到12000咁计啦，咁样喂，大家要记住啊，呢12000并唔係话揸嗰啲细车，而係揸嗰啲大车嘅司机个人工嚟计算㗎。咁其實佢相對於每日嚟咁講咧，佢個工時都去到成12個鐘嘅，俗稱咧即係話12碼啦，呢啲叫做係咪先？係啊， 嗱，我問翻華哥多一樣嘢啦，即係以我聽到翻嚟有啲司機啦，尤其係有啲揸中港貨櫃車司機，俗稱又係講揸嗰啲大車，即係有貨櫃拖嗰啲咧， 即係啲上路車啦，我哋所講係上路車。 反而揸嗰啲就比較好揾啲嘅，即係雖然你話 OK 個工時係。好長，真係可能長得好緊要，好緊要。但係可能有陣時慢到去呢係1000多到20000元嘅，就算到呢一刻都係。但係嗰啲係咪話就係話調轉頭有好多嘅嘢又唔係心甘命抵地要去做呢呢樣嘢呢？ 其實可以咁講返嘅話，其實我哋就咁樣睇個牌面咁樣講啊，其實唔止你口中所講話1000多啊、20000多啊，其實一般嚟講呢，就算佢哋揸嗰啲細嘅上路車嚟咁講呢，其實話去到最佢哋最好揾啊，最高峰嘅時間可以去到30000多元，接近40000元一個月。 我聽過。 但係咁樣喎，呢啲只不過係牌面條數喎，咁我哋亦都要同佢扣除嗰個成本嚟計嘅。佢嘅成本就喺邊度呢？除咗佢過關上去上面內地又好，或者佢由內地返落嚟都好，佢會 会个心口俾人抌咗好多锤嘅。 有冇啲有得气？ 即系点啊？其实都唔系咩秘密噶啦。咁例如咁讲话啊，当佢离开香港境内啦，咁佢要进入内地嘅时候。佢車頭擋風玻璃，你要自己識做嘅呢，你就會擺兩條甚至乎三條嘅煙，咁啊自然你啲煙係轉頭唔見咗㗎啦。咁啊好啦，當你到回程嘅時候呢，咁你就唔需要做呢個動作㗎啦，你亦都唔需要擺兩條甚至三條煙擺個擋風玻璃嗰度，你又唔使驚唔見咗，你返落嚟嘅時候，你個車頭擋風玻璃會多咗幾條煙，可能或者四條唔定，五條唔定，因為會有人向你發售。如果你願意購買嘅咧，你嘅路程就會好暢通啦，咁樣。 暢通無用。 只不過呢個係一個成本，咁其實呢啲司機其實都好多苦處。 空手入白刃喎，大佬，好機會，即係唔使出成本，嚟嗰時納你兩條煙，俾錢買翻俾你，咁就賺你兩轉。 呢個唔係秘密嚟㗎，呢個已經唔係秘密嚟㗎，呢個只不過係叫做 喂，呢啲錢 前菜嚟㗎啫。 公司會唔會有冇得資俾翻㗎？ 对唔住， 硬 食啊，系啦，冇错，公司系唔会理你呢啲私人嘢嘅呢啲。咁其实我哋咁仲要咁睇啦，其实呢啲当系一个笑话啦，即系咁讲吓。咁其实佢哋嘅风险正正系喺边度咧？一进入内地嘅时候，就每一刻都系风险嚟嘅。咁我哋成日都响无论电视又好啊，或者响啲报纸，我哋都睇到啦。所谓路霸，而家呢个名称我哋少咗讲啦。 系 路霸啲车匪路霸，呢个就系佢哋付出嘅风险。如果个风险最严重嘅，可能连条命都冇埋。 搵命搏嘅， 冇错。佢哋例如咁讲， 有冇听过啲好危险或者几令到业界警惕嘅一啲例子咧？即系关于啲职业司机喺内地遇到嘅情况。 最严重嘅莫过于中间同你摆博洛，佢嘅博洛唔系好显眼嘅。我哋即系话响本地睇到警察摆 自制 摆路障碍，佢嗰种博洛就系啲三角钉嚟嘅。 哇！ 三角钉咁，你啲胎爆晒，你就冇得喐啦。咁嗰啲山寨王就慢慢就埋嚟噶啦。 O、okay、K， 如果你系识相嘅，你就唔好落车。 系， 咁就嗰啲货，佢就会同你搞掂晒噶啦。 O、okay、 K， 哇，好恐怖啊！好恐怖，我幻想到，即系你冇得喐噶咯，你架车爆嘅，睇下你。 而家呢种情况， 你运啲咩货？龙头棍啊！ 而家呢种情况啊，已经叫做少咗啦，因为佢国内啊，佢开嘅高速公路内即系多咗啦，咁同埋佢装个嗰个闭路电视亦都多咗啦，咁样加上而家上边啲人亦都比较个经济即系富裕少少啦，咁有啲人即系呢啲可能太细眉细眼啊，睇唔上眼啊，系咪先？亦都执法人员亦都系咪先？亦都唔系咁等钱使，咁啊相对大家就会好过啲咁样。 小钱嚟嘅， 冇错冇错。咁其实咧有啲情景咧令人更为可怕咁讲。以往就未有24小时通关嘅。在未有黄光嘅时候，咁好多时大家出入都好依赖呢个敏感度嗰个关卡，咁往往唔系话你到敏感度你要过就俾你过，咁你亦都系需要排队，咁你过唔切关，咁你点搞呢？咁你就对唔住啦，你就要喺嗰度就系留一晚啦，咁样。咁你留一晚嘅时候，你个人你唔可以走咗去， 系啊， 因为你走咗去嘅时候，到你第日攞车嘅时候，可能架车唔知去咗边度啦，系嘛？ 恐怖片咁样讲到， 唔知去咗边度，咁。咁司机咁啊点好呢？ 系咯， 咁司机就唯有留喺架车度，系咪先吓？喺度屈就一晚啦。最可怕嘅嘢就系、是，当你屈就嘅时候，你唔需要你熟睡，唔需要你瞌一阵，你会听到架车有声噶啦。你架车成四条胎，我假定佢四条胎咁样计啦，唔好讲话啲中型啊，系啦，或者重型嗰啲啊，十几条胎嗰啲啊，你部车你会觉得好似浮云咁离地升起啊！点解会咁样有啲咁奇怪嘅现象呢？因为你所有嘅车胎，你所有嘅车辘系俾人用嗰啲千斤顶，即系俗语所讲，我哋所讲嘅啲积啊，同你积高晒成部车，佢将你所有嘅车胎拆晒落嚟。咁你点做呢？你落车，你随时你可能命都冇。你唔落车，你唯有眼白白睇住佢攞晒你嘅。 佢攞车胎啊？ 冇错。车胎是可以回收，他们是环保人士，非常之环保的。 我落的牙齿就是听你的故事。 我牙齿哟，我去攞货 哟。其实这些他这些正常人的做法就是 繼續瞓你嘅覺，你當乜都睇唔到， 都冇， 冇錯。咁你個人生就確保你人生有安全。咁亦都曾經嘗試過，其實新聞都出過嚟㗎啦。有個司機，我唔知佢諗住可以一滴幾啊，或者佢曾經食過野粥啊，佢嘗試落嚟阻止。 我要打十個， 但係最後好不幸，佢係俾人捅咗幾刀。最慘嘅下場就係佢去到當地都係深圳嚟嘅，去到醫院。醫院仲要同佢攞 deposit， 即係攞按金，先至同佢做手術。但係最後，因為佢冇辦法攞到嗰筆按金落嚟，亦都唔能夠短時間攞到出嚟，咁好不幸，即係失救致死，就係、死喺個醫院。 就係慘。你通常同佢仲要係一家之主嚟㗎嘛？ 冇錯，冇錯，呢啲先至最悲哀，呢啲就係、是，呢啲就係佢付出嘅風險。 頭先講起話攞車貸咧，即係我哋譬如讀嗰啲油提鏈咧，車胎理論上係成條油提鏈最下層啊嘛，原來對內地嚟講係最上層，攬咗好多嘢出嚟。 其實我或者補充少少咧，其實車胎喺內地嚟講係一個非常有用嘅物件嚟嘅， 貨幣嚟嘅， 係無價寶嚟嘅。我點解會咁樣講咧？其實車胎如果你新淨啲嘅，當然係去環保機構嗰度會收容噶啦。當你係劣質嘅車胎，你可以點樣處置咧？是可以做呢個燃燒嘅燃料嚟嘅。 係。 咁通常佢呢啲做燃料係用喺咩地方呢？俗語我哋近期常話再重現，即係新聞再重現嘅地溝油。以前冇人叫地溝油㗎，就叫哨水油。佢愛嚟煮啲哨水油，主要係用啲車胎嚟燃燒嘅。愛嚟做呢個燃料嚟嘅。 終於知道個成條食物鏈，原係咧， 冇錯，直頭係一條龍嘅服務嚟嘅， 黐線。 哦 ，OK。 另外，問多華嗰度一樣嘢啦，即係講咯，講完中國嗰啲，講翻香港啦。即係因為以我所知嘅就係話咧，所謂啲細嘅 van 仔咧，以前就運貨噶啦，即係我哋 call 好興。係 冇錯冇錯，而家乜記乜記啊嘛，係冇錯冇錯。 而家唔係喎，即係我諗係。零二年到開始咧，就有呢個通啦，就係話夜晚你當發覺我揾唔到地方嘅時候，我打個電話俾佢，佢係車人嘅。 冇錯冇錯。 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再從呢件事可以睇到個行業開始係基本上收窄到你焗住要咁樣做嘅？ 其實你都相當厚道啊！你用呢個收窄嚟形容，其實我就好唔係啊，即係。又未到收皮，Kevin 你心地就唔係咁好，其實萎縮啦咁樣，萎縮啦咁講啊，萎縮係 OK。 但係你話即係出現呢啲，其實又係可唔可以話佢揸住架車 OK， 你日頭嘅運貨，你夜晚又運人嘅時候，咁你個人即係精神啊，同埋就話係咪叫做額外揾多嚿錢咁樣 咧？其實可以咁講咧，我哋又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啦。通常話佢從事用呢個 van 仔做呢、這個生菜工具咧，好多都係自己係車主嚟嘅。通常佢都唔會係打工性質。佢哋點解要話要日又運貨，夜又運人啊？即係打個譬如咁講啦，可能調翻轉日頭啊運人，夜晚啊運貨。佢點解會即係話去咁樣話去搏命到呢個程度咧？咁佢。自己都有家庭啦，佢自己都有佢嘅私人生活啦，佢點解咁投入呢？其實都幾悲哀，一個目的嘅啫，就係、因為佢要為佢嗰個皮費，佢成本 啦。 因為點解佢本身佢部車可能係供緊嚇？假使佢部車唔係供緊嘅時候咧，咁日常嘅油費，仲有每年嗰個排費、燃疏，呢、這個都係佢嘅成本嚟嘅。咁佢仲要食飯咧，咁。冇即係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所以即係嗰時嗰啲好多 van 仔啦，咁嗰時好出名嗰件事，咪譬如機場咪的士咪同啲呢啲咁樣嘅 van 仔開拖咯，即係咪開拖嘅，即係談判啦。喂，我排條都排到老鏈咁長，你啲 van 仔就出個人出嚟喺度兜下客咁樣，即係嗰時都有啲咁嘅事件。但係你講翻2203咧，我又想問翻個大環境嗰度咧，因為03對於香港一個轉捩點啦，其中一個就係需要貼地之後咧，就內地就俾一個 CEPA 你，係啦。對於運輸而講，有冇一個刺激狀呢？有感唔感受到嗰個轉機咧？其實 都轉機都冇乜轉機啊，即係更悲哀嘅啫。因為點解咧？佢其實對於話呢個職業司機呢個行業嚟咁講啊，其實冇一個實質嘅受惠嘅。佢只不過係將吸納咗一部分，即係上咗年紀嘅司機去從事揸一個旅遊巴，所謂觀光巴。即係呢個行業嘅啫， 好多自由 其實 係咯， 其實佢、即係佢多咗個即係一笪地方去收容，即係呢啲 呢啲司機、其實唔顯得佢哋個待遇係好喎，其實個待遇係相當之刻薄嘅喎。咁我哋睇，即係我哋要咁樣睇喎，其實都係一個幾即係幾悲哀啦。 OK， 去到呢個位啦，都要問翻華嗰樣嘢，即係去到呢一刻啦，你點樣睇呢一行咧？即係嚟緊，無論個前景又好，甚至個發展又好，即係我哋都知道香港其實某程度上都需要呢一個行業去撐住成個， 實要實需要咁樣 嘅最底最 base 個層。但係 OK， 聽咗華哥咁多好唏噓嘅嘢嘅時候，你自己點睇？ 冇錯，其實呢，如果一路咁樣，即係話我哋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啊，如果佢嘅政策其實側重於一個服務性行業啊，甚至乎金融又好啊，乜叉都好啦，佢唔正視一個即係話實實在在，即係話同一個民生啊，即係社會大眾一個好密切關係嗰個行業呢，其實都係冇得搞，冇得搞，因為你哋講乜嘢，佢都唔知道你講緊乜。佢直頭係無知無覺，就收唔到你哋嘅信息啊！其實佢唔知道，其實話社會上好多嘅成本都係嚟自一個運輸嘅，無論呢個人流業嘅運輸啊，或者物流業嘅運輸啊，正正即係同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直接相關，都相當重要嘅。但係佢唔係話佢忽視，佢直頭係無視呢個問題嘅嚴重性。我哋成日講緊話地鐵加價，其實佢啲地鐵呢樣嘢都係屬於一種運輸嘅行業嚟嘅。不過佢呢個係嘅叫做係固定嗰個運輸網絡咁解嘅啫。咁其實佢只係著眼睇到一個或者一個巴士嘅調配啊，一個地鐵啊，甚至乎火車啦。咁而家好興攞鋼鐵嚟包容曬有路軌嘅工具啊咁樣。佢淨係著眼於睇呢方面嘅嘢，即係佢唔即係將個眼光去放遠啲同民生有關嘅嘢，因為無論從事運輸行業又好，或者相關行業都好，因為呢個係直接影響每個人嘅嗰、那個，除咗你嘅經濟來源啊，你個嗰、那個生活嘅質素啊，同埋社會嘅矛盾啊，其實都大家都係相關嘅根本上。 但聽落去咧，而家即係 OK， 頭先聽完華哥咁講，但係而家好似講緊嘅係最新嘅情況啦。新政府上場而家討論嗰個問題嘅就係話，喂個最低工資加上去啦，28去到33， 講少少啦，係咯，有冇 講你個位啦，幫唔幫到你手先？ 真係多謝曬佢，真係唔該曬，真係講到呢樣嘢，真係又要屌佢兩句又。我唔知嗰啲工会嗰啲头喺度諗緊乜嘢，呢个係好普通嘅常识嚟㗎。嗱，我作为一个学识唔多嘅人，我都睇到呢个现象，即係一必然係会出现嘅。我哋推行呢个最低工资嘅时候28蚊一个钟，我哋需要无可否认，我哋需要即係话照顾最需要嘅即係嗰啲基层嘅人。但系我哋有冇谂过，如果你将最低工资唔同最高工时去挂钩咧，其实系只系增加社会大众嘅成本嘅啫。因为你最低工资推行咗，你只不过系未及呢个28蚊呢个时薪，即系呢一小部分人受惠。咁我哋大家都好知道羊毛出自羊身上呢句说话噶啦。当你加咗个成本。喺其他嗰啲雇主身上，佢必然将佢所有嘅开支、所有嘅物价相对调高。咁冇受呢个最低工资优惠嘅嗰啲人，佢嘅消费相对必然比以前嘅更付出更多嘅。咁好啦，受惠咗最低工资呢班人点呢？佢同样佢唔会话我买嘢我都系俾最低工资或最少价钱嚟噶嘛，同样比系一样嗰个工价噶嘛，相对佢嘅付出佢消费更高。其实佢推行咗最低工资话28蚊咁讲，其实将整个社会嘅成本都系推高嘅咋。如果佢一日唔将最高工时大家去挂钩啊，或者大家会攞一个协调啊，根本上呢样嘢系废话，呢样嘢我唔知佢哋啲工会啲头喺度諗乜嘢啦。我都好希望佢哋解决。 我呢个就要听返最基层嘅声音啦。 但系可唔可以咁样讲嘅，其实 OK， 当你一劈个最低工资加最高工时出埋嚟嘅时候，其实会影响到香港嗰个就系话个就业率嘅问题，就系调转头，香港根本上就系唔可以请太多人，嗰个失业率会退高。 其实话唔可以请太多人嘅，其实呢样呢即系呢种讲法呢种即系论述咧，其实我 不嬲我都唔接受啊、嗯！我嘅信念，我就係整直我嘅感覺， 嗯、 我就將嗰啲資本家，即係話僱主啊，無論大僱主好，小僱主好，我係形容係一條鯊魚。我點解會咁樣嚟形容呢？只要你個海裡面有你有一滴血，鯊魚就會自然會嚟嘅啦。 嗯， 同樣地，如果你呢個市場係有利潤嘅，僱主作為一條鯊魚，佢必然會嚟嘅。你點阻止你都阻止唔到佢嘅。如果冇利潤嘅，喂，邊個嚟？邊個騷你啊？ 嗯， 你俾幾多優惠佢，佢都唔會睬你嘅。 嗯， 啊。 喂，即系呢个对于话即系经济啊，讲真咧，$28我觉得推行到咧，就唔会对失业率有啲咩太大影响噶啦。你问我嘅话， 唔系一路推上去就冇乜问题咯。但系当你 pat 咗嘅时候，即系当然啦，呢个问翻华哥，即系嗰个层面嘅经验就会试。 的话或者我即系叉开句说话咁讲啦，话而家我哋现有嘅最低工资$28实行咗一段时间啦吓，咁、我哋谂翻下当初讨论紧，即系话要唔要推行嘅时候， 拆天嗰时， 记唔记得系啊？除咗阿 Kevin 讲得啱，话啲雇主嗌到拆天，其实有一个好代表嘅人物，我哋唔应该遗忘佢嘅，就系话而家餐饮业嗰个联会嗰个雇主阿黄家和先生，佢力竭声势咁讲啊，你推行咗最低工资，我哋将会有几多嘅行业，我哋会结业，如何如何如何，系咪先？但系大家睇到今日啦，有冇茶餐厅越开越多，食肆我唔系话冇结业嘅，有。 但唔係因為呢樣， 但係相對我哋拉雲嗰個數嚟咁講，其實係開業比較多嘅。 嗯， 嚇呢樣嘢其實係叫做係誤導公眾嘅啫。 絕對係啦。嗱、再講多少少，你講呢、這個的確問起一個行業展望啦。將來咧一定中港融合就越嚟越多㗎啦。嚇、遲啲呢個港珠澳大橋啦、上馬啦，嚇、單壞定雙壞話唔鬼記咗啦，唔記咗啦。咁問翻華哥啦，你覺得？對於個行業嘅影響會如何呢？嗱，應該會越嚟越多職業司機需要上內地㗎啦，係咪？即係嘩，同埋亦都好多內地司機可能會嚟香港㗎啦，基本上都唔理自駕遊住啦。 嚟咗啦，已經好多囉。 咁再繼續發展落去，華哥你對個行業嘅睇法會點樣？你覺得會難做咗定係會機遇多咗呢？其實 嗱，就我哋分開兩樣嘢嚟咁講呢，如果話運輸網絡即係俗稱可以咁講啲嘅道路嘅網絡啦，越多其實就對大家無論話從事呢個運輸行業啊得益又好，社會大眾都得益嘅咁樣，因為你多咗選擇嘛。 嗯。 咁但係相對嚟咁講，我哋去得嘅時候，人哋亦都嚟得，係咪先？ 係啊。 個競爭其實相對亦都係提高。咁最主要就係話整體個社會政策。个方向系点样？有某啲嘢我哋系咪要落关卡？即系我唔系话主张呢个保护主义啊！即系我并唔系咁讲，因为某啲嘢落关卡或者某啲嘢我哋要过滤，只不过系维护既有嘅权益嘅咁解嘅。即系作为你任何国家又好，任何地区都好，作为当地嘅政府，佢嘅政策首先系当然系要保障佢当地人嘅权益嘅先。咁我哋先至系。我又用翻佢哋嗰個説話，我哋先至可以循序漸進開放其他人嘅利益㗎嘛。 嗯 嗯，好啦，係咪差唔多啦？咁就要例牌一定要問嘉賓㗎啦。阿的你問啦， 你問啦， 即係阿的好鍾意問下啲嘉賓咧，就係譬如俾你諗翻97前後，你會話會唔會話想即係嗰時有冇諗過即係阿華哥可能唔能夠離開 啊？但你會覺得即係前好啲啊，定係後好啲咧？ 当然系前提好啲啦，系嘛？我讲呢句咧，又话我 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啊，或者什么讲英语业啊，系咪先？又话中咗英女王嘅毒噶啦，系咪先？但系我哋讲事实啦，我哋系咪先？ 嗯 啊， 展望将来啦，但系即系如果譬如虽然即系今次好开心请到华哥上嚟啦，咁但系对于职业师或者运输界有啲咩消息咧，或者即系可能华哥都会 update 下我哋啦，因为有时我哋外人真系。淨係能夠片面地從報章知道新聞，有啲嘢唔係關你業界，你個對我哋公眾都好有影響嘅，即係譬如話交通安全啊等等啦。咁啊，希望遲啲再同華哥傾下偈。 好啊，有機會再同大家傾下偈啦。 係啦，唔該曬華哥，咁 唔該曬， 係咯， 下次睇下邊個嘉賓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When the days are cold and the cards all fold and the saints we see are all made of gold When your dreams all fail and the wounds we heal are the worst of all And the bloods run stale